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如此想时，忍不住看向端木翠。端木翠正擎起桌上茶碗，缓缓贴在唇边，不紧不慢，细细啜吸，秀袂微微滑落，露出一截皓腕如玉，长睫如扇，在下眼睑处投下柔柔暗影，面色难得平和，也不知他在想什么。展昭一声冷笑，将手中腮布又塞回程启口中。程启拼命摇头挣扎，喉底呵呵有声，高伯简气得不行，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 你是何人，竟如此嚣张？你眼中还有没有主将？ 展昭面色一冷，眸中犀利之色大盛。 将军且坐住了，尚有后话。 高伯简心头一凛，竟被展昭目中的森冷之色逼退了开去。见端木翠仍是一派云淡风轻的品茶闲情，便知自己不好再开口，只得讷讷坐回原位，不忘低声愤愤： 不像话，实在是不像话。 展昭向左右略使了个眼色，便有几位过来将程启带至主帐角落暗影处，又移了幅帘帐将程启遮住，想来也是先头交代好的。阿米只当端木翠早已知晓，待见到他目中露出的疑惑之意，才知道这是展昭一手安排的。眼见这头都已经收拾利索，展昭向帐门处走了几步，朗声道： 带进来。 帐外几位得令，就听坨坨步声远去。过了一会儿，杂乱步声渐行渐近，帘帐掀起，又进来几个人。待看清这几人装束，高伯简立时头大如斗： 这今日是撞了什么邪了？怎么又是我下他的兵卫啊？ 那几人眼神慌乱，你推我搡，才刚行至案前，就听展昭厉声道： 大胆狂徒，现有高将军营下，仆夜长程启将你几人告下，还不速速将你几人夜掠民女，被端木营副统余都撞破之后杀人灭口之事从实招来。 一声断喝，石破天惊，那几人直如晴好天遭了惊雷，一时间目瞪口呆，几只面色灰败，别样死寂之中，忽有一人扑通一声跪倒，重重以头叩地： 将军明鉴，杀害于副统之事都是蒲夜长一人所为，与属下等无关呐。 至此，明眼人皆看得明白，这案情已有八九分明了。阿梅喜上眉梢，悄声问向端木翠： 姑娘，展昭他真聪明 是吗？端木翠不动声色，眉眼抬都不抬一下，小聪明罢了。阿弥心中不服气，不过很快内心汹涌的喜悦就把这么丁点的不服气给淹没了。他看向展昭的眼神异常明亮，眸子间闪烁着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高伯简冷汗涔涔，一个劲儿去扯秋山先生，声音压得几乎低不可闻： 先生，您倒是给我支个招啊。 秋山先生扇子也不摇了，恨不得把脑袋给缩到肚子里去。虽然他一向自诩有大智慧，但是大智慧也有无用武之地的时候，是吧？端木翠的手指轻轻摩挲着茶碗外沿的刻纹，若说生气，应该是得知余都死讯的那一刻最怒不可遏。经过这么些天的缓解，他心中的震怒已经和缓许多了。他现在在想要拿程启怎么办，事情牵涉到高伯简营，他要怎样做既解气又不伤和气呢？待他抬起眼帘时，心中已有了打算。高将军。高伯简被他这么温和的口吻吓得浑身一激灵，印象中端木翠从未对他这么客气过，怎么说程启也是贵营的仆夜长，我们端木营不便管得太多。 程启，这个戕害于都副统，罪不可恕，如何发落，全凭端木将军以声示下。 高将军有所不知，我此来安逸，丞相另外交代了事要我做，实在无暇分心。于都一案既有了线索，想请高将军代为善后。 既然如此，在下愿为端木将军分忧。 端木翠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高伯简虽然云里雾里，嘴上却答应得干脆得很。秋山先生慢慢回过味来，端木翠这么做一石二鸟。一来他给足了高伯简台阶下，明白表示自己不会因为程启的事情与他结怨，高伯简尽可放宽心，不必狗急跳墙穷急思变。二来高伯简得了这承诺，于善后一节必然尽心尽力。究竟如何善后，自然是程启下场来得越惨，端木翠才越满意。他若是程启，恐怕情愿落在端木翠手中会更好些。只是高伯简懵懵懂懂，尚未看透其中玄虚。秋山先生叹了口气，心想， 哎，看来回营之后尚需详细点拨。 偌大军帐之中还有另一人也看透了端木翠的心思，展昭。展昭素来不喜这样明里暗里的心思辗转，步步为营。虽然他很理解端木翠在其位谋其事的立场，但他控制不住心中的失落渐渐扩大。虽然之前端木翠血助巨阙的询问让他肯定了眼前之人便是自己要找之人，但是很显然这个端木将军与他认识的端木翠相差甚远。他并不是不好，恰恰相反，端木翠的很多行止让展昭心服口服。他谨慎小心，不轻信于人，顾全大局，有战将的悍勇之气，却又不失计谋。他若是姜子牙，也乐于见到端木翠败将。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只会让他觉得更加的生疏和失望，让他更加想念曾经与自己亲密言笑的端木姑娘了。展昭的眼角有些许温热，他微微合上了眼睛，端木翠似乎就在眼前了。她一身翠绿色的衫子，洋洋得意，仗势欺挽，小青花在一旁眼泪汪汪。端木翠眉头皱得老高，张口就是， 展昭，都是你们皇帝的爹的爹不好。 展昭，你脸上再飞上两抹驼红，不知要迷死多少姑娘。 展昭，你下次救我，不要把我球一样的扔来扔去，五脏六腑都险些颠将出来了。 展昭展昭展昭，声声都是端木翠在唤他。 展昭， 一声厉喝，展昭浑身一震，自恍惚之中拔身而出，抬眼看时端木翠就在眼前。他面色有些不悦，冷冷看着展昭。环视左右，高伯简一行两列几位乃至阿弥皆已退得干干净净，展昭居然失神至此，连周遭发生的动静都不曾察觉。若有人趁机向他下手，他怕是早已经死上千次百次了。展昭暗自叹息，尽力平复下内心种种，平静迎上端木翠的目光。 将军有何事下？ 我在问你，明明已经逃走了，为什么又回来？ 展昭忽然就笑了。 将军不是认定我是细作吗？身为细作，必然人前掩饰，百般作戏，好骗取将军的信任，必然不会逃的，是吧？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